即係上對對上兩次啦，即係嗰個波士頓大屠殺嗰陣時，我哋都提過下啦、 嗯 啊。又或者較早之前我哋提其他嘅，譬如例似例如呢、這個。世界政府呢、這個影子政府，我哋都提過呢樣嘢。 嗯， 最重要咧就係依家我會解釋呢、這個呢、這個所謂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係點嚟嘅，又或者咧呢一、這個嘅計劃咧嗰、那個稍為具體啲內容。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你睇翻個 logo。 係。 咁啊，阿基圖一睇個 logo 就 笑口啦 嚇。啊，你可唔可以嘗試去解釋一下個 logo 係咩嚟？ 即係佢用呢、這個咧，即係喺我哋美國嘅嗰個美金嗰度咧嚇，就見到嘅成日見到嗰個金字塔 logo。佢上面嘅嗰隻眼、那個眼睛咧，直頭咧係有個光源投射咗落一個全球嘅一個嚇嘅面前嗰度嚟嘅。 嗯， 咁、那個意思就即係話佢隻眼喺度 watching 緊成個世界啦。 係啊，係啊。嗱，咁呢個咧就係、是、當然啦。你話要即係監察全世界咧，其實都唔需要用呢個 logo 嘅。 嗯。 咁但係用得你個 logo 就證明有一個問題啦。 係。 就係、是、究竟同我哋呢個所謂 eye in the sky， 我哋不斷去講共濟會有關呢、這個呢樣嘢咧，即係有啲乜嘢嘅龍溜喺入邊啊？ 相關咧。 相關喺入邊咁樣。嗱，呢個機構係點嚟嘅咧？呢、這個機構本身咧，就其實就喺呢個1999年嘅時候，六月嘅時候咧、 嗯， 就有一個人就叫 Brian Sharkey 咧 ，Sharkey 咧就建議俾呢個美國國防部嘅。 係。 咁具體嗰個執行嘅機構都未定嘅，但係咧佢一即係提出嚟嘅時候咧，就俾呢個國防部嘅高層官員咧否決咗，就覺得佢唔係好行。咁啊，幾時呢個態度改變呢？就喺美國嘅911事件之後， 嗯、 就一個月之內咧，就開即刻咧，成個態度咧就180度轉變啦。就係、是、美國嘅國防部其中一個機構叫 DARPA， 就 DARPA，、 嗯、 就係一個發展互聯網即係嘅源頭嘅研究機構嚟嘅，就接手咗呢一個成個系統嘅開發。 嗯， 咁開發個運，即係運真正個運作咧，就係幾時咧？就係2002年嘅一月，即係開始做嘢啦。咁但係及至到2002年嘅十一月嘅14日咧，就因為咧有一個美國嘅專欄作家 William Safire 咧，就喺個專欄度爆呢單料出嚟，就有一個咁嘅機構，就專門咧就監控呢個美國人嘅一舉一動。咁隨時咧就會發展出咧類似我哋第三節講嗰啲被呢、這個冤枉而受呢個酷刑嘅人咧，有機會會即係出現咁樣。咁於是乎咧，呢單嘢爆咗之後出嚟咧，就同年嘅呢一個同月咧，就國會嘅議員，美國國會嘅議員咧，就質詢呢個機構嘅負責人，就究竟咧即係你做乜嘢？其中一個質詢嘅重點咧，就係點解有呢一個咁嘅 logo 喺度，有個 logo 喺度。咁呢個答問咧，其實都幾有趣嘅，所以我咧原原本本咧就話翻俾大家聽啦。咁呢個答問嘅過程咧，就好不幸咧，就喺好唔好彩咧，喺 YouTube 度揾唔到。咁、 嗯、 希望將來咧，即、就、係、是、如果呢段影像咧係錄咗出嚟嘅時候咧，如果大家睇到現場嗰個答問咧，就會感受到嗰種即係、就是、有趣嘅氣氛啊。咁當呢個議員啦，即係呢個叫做Ron Wyden 咧，就問嗰呢個 logo 問題嘅時候咧，呢、嗯、個負責人啦，個名就叫 John Poindexter， 佢、嗯、就答咧，嗱，由於呢、這個即係 project 個名咧就叫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啊嘛，簡稱咧就 IAO 啦，係嘛？係。咁嗰隻眼咧就 I 咯， 嗯， 嗰、那個金字塔就係 A 咯， 嗯， 嗰、那個地球就係 O 咯。 嗯， 啊，咁就圆满答咗呢个问题啦。 OK， 咁但系都好明目张胆喎。系啊， 你收唔收货？如果你系美 国，收货， 收货， 即系知道你，佢话你唔使问咁多啦，系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话，一定有金字塔，一定系有眼，一定有地球。 咁结果系收货咧，咁美国国会就做咗一个决定啦，就停止对呢个计划嘅拨款， 变咗私营咯，咁嘅啫。呢个嘅开头嗰时都已经，我觉得系有一啲奇怪，就系佢当佢成立呢个机构嗰时间，佢用咗呢一个 logo， 佢真系摆明居马系

大家如果記得嗰個同案同其實同基本上同呢個同案一樣噶嘛。 係七色光譜嗰、那個。 所以實際上咧，佢唔係想話俾聽個 prism， 而係想話俾聽呢個係 dark side of the moon。 嗯哼，係月球嘅背面。 月球嘅背面啊， 係 即係實際上嗰、那個嗰、那個呢、那個呢、這個行動嘅本身嗰、那個 concept 咧， 係 因為呢個都係概念大碟嚟噶嘛，呢、這個叫 concept album 啊。係。嗰、那個 concept 就係 dark side of the moon 啊，咁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就代表咩咧？咁其實你就問翻呢個碟啦，呢個碟係唱咩？即係入邊係想宣揚一個咩意念咧？咁樣，咁呢個就比較即係難去處理啦。咁樣，咁一般個主流嘅講法咧，其實就講幾樣嘢啊。第一就講咩咧？就係講呢個精神病。咁入邊講導致精神病，其中有幾個原因啦。咁大家對呢個唱片好熟㗎啦，咁其中有一部分就叫 money 啊嘛，即係導致呢個精神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一個即係商業 發展狂， 發展狂係啊。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咩咧？就係戰爭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就最貼近嗰、那個即係、就是、正統，即、就、係、是、你解 釋所講嘅嗰個原意。那 個原意啊，就係個戰爭。你係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你點樣去控制呢個問題？咁、當然仲有其他啦，譬如時間啦，或者係即係人嘅關係之中嘅問題啦，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幾傳統，即、就、係、是、純粹用一個非超自然嘅方法去解釋嗰樣嘢。咁但係咧，你跟住就話，咦？睇落去同神秘學係相當之有關係喎。你因為起碼第一樣嘢就係你見翻嗰個金字塔啊。即係頭先我哋見嗰個 information awareness 嗰個咧，喺翻曬度啦嘛，係嘛？ 有翻曬喺度， 喺翻曬喺度啦嘛。 即係一切都係同金字塔係好有關係嘅。 咁實際上咧，你再跟落去咧，你就要睇嗰個金字塔本身啦。嗱，呢個金字塔本身咧，如果用 prism 即係嗰個情報分析嘅角度咧，另一個可以解釋嘅，就係咧佢可以將光線分析為好多不同嘅呢個即係光譜。咁如果呢個寓意本身咧，就係將一個好簡單嘅情報，你可以將佢分析成為不同嘅一啲 唔同嘅系統、唔同嘅範疇。 兩 個 範 疇，你都可以揾到佢嗰個牽連喺度。 係啊係啊， 一個光裡面就七個光就出到嚟， 即係起碼有七個即係可以睇出嚟嘅因素喺度啦。咁呢個情報分析就即係都應該幾靠譜啊，即 係好有用嘅。咁而且你用一個叫做係宗教咧嗰嚟去再分析咧，你會睇到呢個世界嘅出現，第一樣嘢出。就是耶和華講，響創世紀嗰個講 ，Let there be light， 係有光， 係啦， 然後就有了光。呢個世界嘅第一步出現咧，就係有光， 係 光再分出嚟咧，就變成咗我哋一個唔同顏色嘅世界。 係啊， 一切都係同你隻眼金字塔頂嘅嗰隻眼望呢個世界都係好有關聯。 咁所以咧，由嗰個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到到 prism 咧，其實一脈相承嘅。 係， 其實都係嗰樣嘢嚟噶，就係光線就去到你眼嗰度。咁呢個光線係即係後邊嗰個就係需要一個分析啦咁樣。咁但係你又可以再更進一步啊。就係呢個光線本身係代表咗咩咧咁樣？咁呢個就大家都唔需要即係懷疑啦，基本上就光明會咯， 光明會啦，同埋光明會裡面佢最關鍵就講俾你聽，我哋成個文明啊，點解叫文明啊？文明明明就係光咯、我哋全部我哋嘅文化喺光嗰度咧嚟去發展出嚟噶嘛，咁啊，所以呢個光同埋呢個變成七色。我哋有所見到嘅世界嗰度咧，就完全包含曬喺度嚟嘅。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即係你又唔需要用呢個咁神俾我解釋嘅。咁用一個即係最淺，亦都最近乎心理學解釋就係話咧，組成呢個機構班人咧，喺佢年青嘅時候咧，係好中意聽蘋果嘅大碟。 一定係七十年代嗰時呢隻歌係一個好經典嘅歌。 呢個係即係如果計翻個年紀差唔多啊，係嗰個年代佢哋個個都係聽 Pink Floyd 啊。 冇乜邊個話未聽過㗎？雖然佢係一個幾冷門嘅一個音樂嚟嘅。 你話冷門係啱㗎嘛？點解我最近都問過，即係我做節目都問過幾難聽，其實好少人聽過。唔係 佢因為佢裡面嘅內容，我諗好多人都即係覺得未聽過。但你一聽音樂嗰陣咧，你會發覺你原來如果你係過來人啊，你即係已經係六十後、七十後你就會，我冇乜理由話未聽過嘅，尤其是香港地。 係啊，

大家都覺得佢睇唔明嘅，佢嗰個故仔同埋係好太過幻想，同埋有好迷幻嗰種感覺。嗯、但係而家即係好似阿台長話齋咧，我哋喺嗰個八十年代睇2020嗰時候，我哋都會覺得。咦？這個好似呢個古仔唔已經係都係有一個叫好近喎近未來嘅故事噶啦。咁但係而家踏入21世紀呢個時刻咧，你會發覺根本唔係一個叫科幻小說嚟嘅。啊、就是明天會發生的事嚟嘅。 咁呢、啊、個明天會發生的事咧，就即係需要有人咧話俾我哋聽嚇。即係個世界係咁嘅時候，大家即係認唔認同呢？咁呢、啊、個當然其中一個嘅警覺啦。咁但係呢有另外一個觀點呢，我就覺得呢即係可以作為一個結尾嘅。咁、啊、我哋提咗即係有1984啦、 嗯、 有即係 面對報告啦。 未來報告啦。咁另外一位呢就即係大文豪啦。咁、 嗯、 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喺我哋年輕嘅時候呢係引起好多人嘅閱讀嘅興趣、 嗯、 就係阿根廷嘅作家波希斯，波希斯。咁、 嗯、 佢寫嘅即係小説咧，其實就好短嘅，即係一啲好精緻，有少少類似《芥川龍之介》嗰只咁樣啦、 嗯， 但係就好富哲學意味嘅。 即係《羅生門》啊，嗰啲 係好短嘅嚇，好、嗯、精簡嘅，同埋係好即係好盡詠、好 witty 嗰只啦。咁、 嗯、 其中一個有一個即係短篇咧，就叫咩咧？就叫做《The Labyrinth of Letters》。 嗯。 文字的迷宮， 嗯， 咁呢個文字的迷宮係點樣呢？呢、這個文字的迷宮係一個圖書館嚟嘅， 係 就將呢個世界所有嘅資料、所有嘅文字咧，都收藏喺呢個迷宮入邊， 嗯， 咁所以呢個迷宮咧係大到係即係無限大 嘅， 因為全世界嘅資料係即係好多噶嘛，係嘛？咁、 啊、 但係咧呢個即係迷宮有個好處係點樣咧？佢係不斷擴張嘅， 嗯。 即係有新料嚟咧，又不斷即係加上去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有個唔好處， 嗯、 就係咩咧？喺入邊嘅人咧，係、 嗯、 冇一粒字都能明嘅。 佢、只不過係一個叫做管理員嚟嘅啫。 管理員 都不如， 管理員都不如。佢係睇住呢啲即係文字啊，不斷增加，不斷增加。 係。 佢見到，但係 與他無關， 望唔到，即係。 佢完全唔了解呢啲文字嘅裡面嘅內容， 係啦， 佢面嘅意義， 係每一粒字都唔明。咁咧，點解我攞呢個做結尾咧？就係咧，其實有啲人就會講一樣嘢，就係咧，就係而家成個啲美國嘅情報機關啦，就 drown in the ocean of data， 就喺呢個數據嘅海洋入邊咧浸死。 係啊。佢完全唔識點樣去懂得嗰種叫浮喺個水面嘅嗰種咁嘅能力。 因為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搜集、儲藏呢啲數據咧，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唔係一件難事。但係要分析、要了解啲數據咧、人腦基本上係做唔到。而你依靠一個電腦去做咧，呢、一個係相當之危險，同埋係不能預測嘅一個嘗試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最後呢其實可能講嗰樣嘢講得最準確呢就係阿根廷嘅波希斯。好，今日 呢個短篇小說。 係啦，呢個短篇小說。我哋今日時間差已經 over 好緊要啦，我哋下個禮拜就再見。下個禮拜就應該講呢個國家安全局。拜拜。 NSA 啦。好，拜拜。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